《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八章《生日的意外》第六十五集。 听哈利讲述完这次灾难性的谈话，罗恩跟赫敏都毫不同情。赫敏还在为哈利没好好做功课就取胜而愤愤不平，罗恩则怨恨哈利没有塞给他一块粪石。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那么做，只会显得很愚蠢。 哈利暴躁地说。 你看，我必须设法软化他，才能问他伏地魔的事，对吧？哎，你能不能振作点儿？ 见罗恩听到那个名字畏缩了一下，哈利恼怒地说。哈利对自己的失败以及罗恩赫敏对自己的态度感到窝火。在后来的几天中，他一直在寻思下一步该拿斯拉格霍恩怎么办。最后决定暂时让斯拉格霍恩以为他已经忘掉了魂器。显然最好先让对方产生一种安全感再攻其不备。哈利没有再去问斯拉格霍恩，魔药教师便对他又恢复了平日的宠爱，似乎把那件事忘到了脑后。哈利等着再接到他那种小聚会的邀请，打定主意这次聚会即使跟魁地奇训练冲突他也要参加。可是他没有等到，他问了赫敏和金妮，他们俩也没有接到邀请，并且据他们所知别人也没有接到。哈利不禁想到，也许斯拉格霍恩并非真的那么健忘，也许他是决意不让哈利有机会去问他了。与此同时，霍格沃茨的图书馆破天荒第一次令赫敏失望了，他大为震惊，甚至忘了自己还在为哈利用粪石投机取巧而生气。 我没有找到一条关于魂器用途的资料， 他对哈利说， 一条都没有。我翻遍了禁书区，甚至看了最可怕的书，教你怎么熬制最恐怖的魔药的那些，都没有。我只在制毒魔法的序言中找到了这个，你听，关于魂器这一最邪恶的魔法发明，在此不加论述，亦不予指导。那干嘛要提啊？ 赫敏恼火地合上那本旧书，旧书发出幽灵般的哀嚎。 闭嘴！ 他没好气地说，把书塞进了书包。进入二月，学校周围的积雪融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凄冷的阴湿，灰紫色的云团低低地压在城堡上空，连绵的寒雨使得草坪变得湿滑泥泞。结果六年级学生的第一节幻影显形课从场地移到了礼堂里，这门课被安排在星期六上午，以免耽误常规课程。罗恩和拉文德一起走了，哈利和赫敏来到礼堂，发现桌子都不见了，雨水敲打着高高的窗户，施了魔法的天花板在头顶上昏暗地旋转着。他们在麦格、斯内普、弗利维和斯普劳特教授四位院长和一个小个子巫师的面前集合。哈利猜想，这个巫师应该就是魔法部来的幻影显形课指导教师。他脸色苍白的出奇，睫毛透明，头发纤细，有一种不真实感，好像一阵风就会把他吹走。哈利想，或许是因为经常移形和显形削弱了他的体质，或是这种纤弱的体型最适于消失。 上午好。 当学生们到齐，院长们叫大家安静下来之后，魔法部的巫师说， 我叫威基泰克罗斯，在接下来的十二周中将担任你们的幻影显形课指导教师，希望能帮助你们为这次幻影显形考试做好准备。 马尔福，安静听讲。 麦格教授厉声说。大家转过头，马尔福脸色暗红，满面怒容地从克拉布身边走开了。他们刚才似乎正在小声争吵。哈利瞥了一眼斯内普，他好像也很恼火，不过哈利怀疑这更多的是因为麦格教授批评了他学院的学生，而不是因为马尔福不守纪律。 到那时，许多同学也许已有能力参加考试。 泰克罗斯继续说，仿佛没有被打断似的。 大家也许知道，在霍格沃茨校内一般无法幻影显形和移形。校长特地撤销了魔法，将这一限制暂时解除一小时，仅限于这个礼堂里，让大家可以练习。我强调一下，不可幻影显形到礼堂的墙外，谁要是尝试，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现在我希望大家各自站好，在身前留够5英尺的空间。 礼堂里一片混乱，学生们纷纷散开，撞到一起，叫别人走出自己的范围。院长们在学生中走来走去，帮他们排好位置，调解纠纷。 哈利，你去哪儿？ 赫敏问。哈利没有回答，他迅速穿过人群，从正尖叫着给几个都想靠前站的拉文克劳学生找位子的弗利维教授面前走了过去，又从正在轰赶赫奇帕奇学生战队的斯普劳特教授面前走了过去，随后躲开厄尼麦克米兰，钻到了人群的末尾，站在正趁乱继续跟克拉布争吵的马尔福身后。克拉布站在5英尺外，看上去挺不服气。 我不知道还要多久，明白吗？ 马尔福凶狠地说，没注意哈利就在后面。 时间比我想的要长。 克拉布张开嘴巴，但马尔福似乎猜到了他要说什么。 听着，我在干什么不关你的事，克拉布。你和高尔只管执行命令和放哨。 我要是想让朋友为我放哨，就会告诉他们我在干什么。 哈利用刚好能让马尔福听见的声音说。马尔福猛然转身，一只手急速抓向魔杖，但此时四位院长正在高喊安静。礼堂里静了下来，他慢慢地转过身去，面朝前方。 谢谢， 泰克罗斯说。 现在 他一挥魔杖，每个学生面前的地上立刻出现了一个老式的木圈。 幻影显形时最重要的是记住三个 D， 泰克罗斯说， 即目标、决心、从容。第一步，把注意力集中到你的目标上， 泰克罗斯说， 当前就是你们面前的这个木圈内。现在请把注意力集中到你们的目标上。 每个人都在偷偷打量周围，看大家是否都在盯着木圈，然后赶紧按要求做。哈利凝视着他的木圈里那块灰扑扑的圆形地面，努力不去想其他事情，结果发现这不可能，因为他忍不住琢磨马尔福到底在做什么事，会需要有人替他放哨。 第二步， 泰克罗斯说， 决心去占据你所想的那个空间，让想要进去的渴望淹没你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哈利偷眼看了看四周，左边稍远一点的地方，厄尼正卯足劲儿盯着他的木圈，脸都涨红了，仿佛正努力下一个鬼飞球大小的蛋。哈利咬住嘴唇没敢笑，赶紧把视线转回自己的木圈中。 第三步， 泰克罗斯喊道， 等我下令之后原地旋转，让自己进入虚空状态，动作要从容。现在听我的口令。一， 哈利又朝周围看了看，许多人似乎都对这么快就要他们幻影显形感到吃惊。 二， 哈利努力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木圈上，他已经忘记了三个 D 是什么。 三， 哈利原地旋转起来，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差点摔倒。不只是他一个人这样， 礼堂中突然到处都是摇摇晃晃的人，纳威仰面躺在地上，厄尼以芭蕾舞式的动作跳到了木圈里，兴奋了片刻，直到看见迪安在冲他哈哈大笑。 没关系，没关系， 泰克罗斯干巴巴地说，似乎他也没指望有更好的结果。 摆好木圈，站回原位。 第二次尝试并不比第一次好，第三次也一样糟糕，直到第四次时才出现了一点刺激。有人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大家惊恐地转过身，只见赫奇帕奇的苏珊·伯恩斯在木圈中摇摇晃晃，可左腿还留在五英尺外的原地。院长们聚到他身边，砰的一声巨响，一阵紫色的烟雾散尽后，大家看到苏珊在抽泣，腿被安上了，但她仍是满脸恐惧。 分体，即身体某部分的分离。 危机泰克罗斯淡淡地说， 发生在决心不够坚定的时候，必须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然后移动，不要慌，要从容，像这样。 泰克罗斯走向前，张开双臂，优雅地旋转起来，在袍子的飘旋中消失了，随后出现在礼堂的后面。 记住三个地， 他说， 再来一次，一二三。 可是一个小时过后，苏珊的分体还是这节课上最有趣的事件。泰克罗斯似乎并不气馁，他系上斗篷说道， 下星期六再见，各位不要忘记，目标，决心，从容。 他一挥魔杖收去木圈，跟麦格教授一起走出了礼堂。学生们一边朝门厅走去，一边立刻议论纷纷起来。 你做得怎么样？ 罗恩急忙跑向哈利问道。 我最后一次好像有点感觉了，脚底麻酥酥的。 我想是你的运动鞋太小了吧，罗罗。 后面一个声音说，赫敏得意地笑着，大步从他们身边走过。 我没有感觉， 哈利说，没理会赫敏的打岔。 但是现在我不关心了。 你说什么？ 不关心？你不想学幻影显形啊？ 罗恩不相信地问。 我真的不大起劲，我更喜欢飞行， 哈利说，一边转头想看看马尔福在哪儿。走进门厅后，他加快了脚步。 快脚吗？我有点事。